放死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转受高压底部偏东风的影响，云量增多，风不大，能见度比较好，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夜间西部北部山区有小雪，请注意防范。未来3天降温明显，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山区有小雪，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小说联播，小说 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说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只能说再见。 小说联播， 小说联播。 上世纪70年代。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朝夕相处。他们才艺不同，性情各异，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地绽放芳华。小说前后跨度40余年，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探讨何谓平凡，何谓伟大，何谓牺牲，何谓永恒。请收听长篇小说《芳华》，作者严歌苓，演播燕姬轩。 丁丁还在他怎么可以爱我上纠结没完。郝淑文问丁丁打算怎么办，丁丁不知道怎么办。小郝警告丁丁，无论怎么办都不该出卖刘峰，你不爱他那是你的权利，他爱你是他的权利，但你没有权利出卖他。这事儿在咱们屋里就到此为止，听见没有？我出卖过别人，后来看到被出卖的人有多惨。我顿时对这个分队长充满敬仰和尊重。我没有问他出卖过谁。丁丁答应绝不出卖刘峰。到此为止，林丁丁并没有告诉我们刘峰触摸了他。直到第二天，声乐老师把儿子讲述的情况略作分析，在丁丁的声乐课上查问了丁丁几句，事件才真正爆发。对于丁丁，声乐老师就是代理父亲，可是丁丁就是跟他亲父亲也不会出卖刘峰。王老师是非常宝贝丁丁的，他立刻秘密地找到专管作风的副政委，说他儿子听见丁丁喊救命，并且目击了丁丁泪奔，一定是丁丁被人欺负了。副政委和声乐老师一块秘密约谈丁丁，经不住软硬兼施的追问，丁丁最后还是招出了刘峰。王老师倒抽一口冷气后问是怎么个欺负法， 丁丁这回一句都不多招了。我们这位副政委坚信，任何一个文艺团体要烂，必定从男女作风上烂起。他没有想到，在他的眼皮底下，我们烂得这么彻底，把雷又峰都烂进去了。副政委从刘峰那里获得了大致供词，但是他觉得供词一定是大大加以隐瞒的，于是机关保卫干事被请来主持办案。保卫干事不久就断出触摸事件始末，林丁丁被诱进库房，然后遭受了刘峰的性袭击。谁能相信是刘峰而不是林丁丁吐口了事件中最恶劣的细节？刘峰的手触摸到了林丁丁裸露的脊梁。经过是这样的，他的手开始是无辜的，为丁丁擦泪，渐渐入了鞋，从丁丁衬衫的背后插进去。 摸到什么了？ 没有。 什么也没有摸到？ 刘峰摇了摇头，愣着眼。 脊梁上能有什么呀？ 保卫科的人好像比刘峰还明白。 再好好想想。 刘峰只好再好好想。要不怎么办？保卫干事抽了半包烟以后开口了。 林丁丁，可是都说了啊，我们不是想跟你了解细节，细节我们都搞清了，现在就是给你一个机会，自己交代出来。 刘峰终于想起了，他当时在丁丁脊梁上摸到了什么，丁丁的乳罩纽帕。保卫科的人问， 是想解开那个纽帕，对吧？ 刘峰愣住了，保卫科的人远比他下流。刘峰不禁惶恐而且愤怒，他吼道， 没有。没有什么？没有你那么下流。 刘峰说着站了起来，保卫干事把茶缸猛地砸在桌子上，刘峰满脸茶水， 老实一点。 刘峰坐回去，保卫干事让刘峰老老实实反省，再老实刘峰也无法了解自己的手到底是什么意图，他当时脑子里只有热血没有脑浆，因此只觉得手指尖碰到了一个陌生东西，手指尖自己认识了那东西。哦，女兵的胸罩纽帕原来是这样的。 你是想解开林丁丁的纽帕，对吧？ 一个小时以后，当烟灰缸里有了20个烟蒂的时候，刘峰给了保卫干事一个非常老实的说法。 我不知道。 保卫干事看着刘峰，一丝冷笑出来了，自己的手指头要干什么，心里会不知道。刘峰垂头瞥了一眼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第一次发现他的手很难看。有可能的，当时手指头背着他的心暗打歹主意，但是他的心确实不知道。后来我和郝书文问林丁丁，是不是刘峰的手摸到了他的胸罩纽帕，他才叫救命的。丁丁懵懂一会儿，摇了摇头。丁丁认真地从头到尾把经过回忆了一遍，他甚至不记得刘峰的手到达了那里。刘峰说爱他，就那句话把丁丁吓死了。 是刘峰说几年来他一直爱他等他，这一系列表白吓坏了丁丁。他其实不是被触摸强暴了，而是被刘峰爱他的念头强暴了。这么多年过去，我才觉得我弄明白了一点，林丁丁的身体并不那么反感刘峰，刘峰矫健壮实，一身形状很好的肌肉，假如抽去那个雷佑峰概念，丁丁的身体是不排斥刘峰的，因为年轻的身体本身天真萌昧，贪吃也贪玩，身体在惊讶中本能地享受了那触摸。丁丁绕不过去的是那个概念，雷佑峰怎么从画像上，从大理石雕塑基座上下来了呢？还敢爱我？接下去就开始了公开批判，也就那么几个手段，大会小会上念检讨，大家在对检讨吹毛求疵，直到刘峰把自己说得不成人样。这个不久前还在北京的全军标兵大会上被政治部首长带上军功章的雷佑峰，此刻在我们面前低着头，个头又缩了2厘米。我坐在第二排马扎上，却看不见刘峰的脸，他的脸藏在军帽的阴影里，只见一颗颗大力的水珠直接从军帽下跌落到地上，不知是泪还是汗。开始我们没几个人发言，都想不出坏话来讲刘峰，刘峰毕竟有恩于我们大多数人呢。但是不知道谁开了个头，把所有人的坏话都引发了。我们的孩提时代和青春时代都是讲人坏话的大时代，讲坏话被大大的正义化甚至荣耀化了。谁谁谁敢于背叛反动老子，谁谁谁敢于罢领导的官，谁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都是从讲坏话开始。我父亲在水坝上扛活6、7年，从听别人讲他坏话，到自己讲自己坏话，再到他重获讲别人坏话的资格，什么能够再洗去他的卑鄙，换回他最初的纯真？大半个世纪，到处都在讲人坏话，背地的，公开的，我们就这样成长和世故起来。最难听的坏话是刘峰自己说出来的，他说他表面上学雷锋，内心是个资产阶级的茅坑，臭的招苍蝇，脏的生蛆。讲到如此无以复加的地步，别人当然就放了他了。不久，处置刘峰的文件下来了，党内严重警告，下放伐木连当兵。下放去伐木，跟我爸爸修水坝是一个意思。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 中越边境冲突起来，听说刘峰已经调回他过去的老连队，野战军的一个工兵营。1980年夏天，我在成都的马路上碰到刘峰，他一定是先看到我的，但是不愿意招呼我，转身站在一个卖油淋鸭的摊位边，因为等着买鸭子的人多，他想混入人群错过我，但是 我没有让他错过，扬起嗓子叫了他一声：“刘峰！”刘峰假装寻找声音来源，目光前往远处投。这个表演比较拙劣，因为一大街的人就我们俩穿着军装。下面就是我的表演了，也不高明。我热情过火地冲了一步，手伸了老长，不由分说握住刘峰的右手。我也表演，我演的是多么彻底地忘去了他最不堪的那次攻审。泪水汗水从军帽下滴落一地。我的表演还想告诉刘峰，就算没有忘记那一幕，现在谁还计较？摸摸脊梁怎么了？脊梁是全身最中性的部位了吧？战场都上过的人，性命都差点让摸掉了，还吝啬脊梁？就在碰到刘峰手的刹那，我明白了，那手是假肢，那只曾经摸过丁丁脊梁的手被丢在了战场上。我跟刘峰就在街边站着说话，我们不经意地谈着上前线的事。我们不说上前线，只说上去。我们各自是哪月哪天上去的。我告诉刘峰，我其实不算上去了，最远上到包扎所采访伤员。刘峰问我去的是哪个包扎所，我说就是何小曼的那个三所，但是没有见到小曼，因为小曼跟医疗队上第一线了。刘峰此刻说，可见当时医护人员太欠缺，连何小曼这样瘦小的女兵都上前线了。我说小曼是五份申请书把她自己送上前线的。刘峰摇了摇头，说要是人员足够的话，十份申请书也不会让她上去。全是吃了那个亏，没人救护，何小曼的丈夫才牺牲的。我突然看着刘峰，他似乎看破了什么，他明白我为什么这么看他。刘峰笑了一下，真的是看破了许多许多。也许他身边倒下半个排的战友那一瞬他就看破了，还也许更早，早到我们大说他坏话的时候。刘峰耗费一夏天为马班长打沙发，也没有能够让马班长闭上说他坏话的嘴。从那时候刘峰就看破了，还可能更早一点，早到林丁丁叫救命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吧，何小曼病了。 啊？什么病？ 说是精神分裂症。我问， 是不是因为她丈夫的牺牲啊？ 刘峰说，何小曼被送到他们医院精神科的时候还不知道她丈夫牺牲了。 那她怎么了？怎么就分裂了呢？ 刘峰说，他也不太清楚，只听说何小曼背着一个伤员背了十几里地，成了英雄事迹主人公，带着大红花到处做报告。他是带着大红花给送进精神科的。我跟刘峰在大街上分手之后，我手心一直留着抓握假肢的感觉。大夏天里，那种冷的、硬的、廉价的胶皮感觉留在我的手上，在我掌心上 留下了一块灼伤。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 我不止一次的写何小曼这个人物，但从来没有写好过。这一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写好她。我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吧。我照例给起个新名字，叫她何小曼。小曼，小曼。我在电脑键盘上敲了这个名字，才敲到第二遍，电脑就记住了。反正他叫什么不重要，给他这个名字是我在设想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他那样的家庭背景会给他取什么样的名字。什么样的家庭呢？父亲是个文人，做过画报社编辑，写点散文，编点剧本，没怎么大成名。他的母亲呢，长相是好看的，剧团里打扬琴弹古筝，像所有可爱女人有着一点恰到好处的俗，也像他们一样略缺一点脑筋，因而过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都绝对随大溜。我能想象，在小曼的母亲跟她父亲闹离婚前，那个家庭是温情的，小布尔乔亚的。我也完全可以想象，善良软弱的文人父亲会给小曼取这样一个名字。何小曼很有可能向着一个心智正常、不讨人嫌的女孩成长。假如没有那场人人讲别人坏话的大运动，叫做反右倾，像所有软弱善良的人一样，小曼的父亲是那种莫名的对所有人怀一点歉意的人，隐约感觉他欠着所有人一点情分。人们让他当右倾，似乎就因为他比任何人都好说话，常常漫不经意地吃亏。于是人们就想了，何妨把右倾的亏也让他吃了。到了何小曼的母亲都开始讲她丈夫坏话，提出离婚的时候，何小曼的父亲不再觉得心里苦，他反倒觉得解脱了。睡前吃安眠药，他心里一亮，看到了终极的出路。 听众朋友，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孟孟，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郑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 梦想，好劳动。